好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雨薇。 这个感觉雨薇好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今天是6月1号，祝大家国际儿童节快乐啊！ 你应该说祝我儿童节快乐。 那可能就是昨天的时候晚上，就是因为是要今天要过儿童节，所以兴奋。 对，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激动，然后今天早上也起得特别早。 可是就是心情非常郁闷的一件事，就是今天 还又跟你搭档 不对，而且今天还要上节目啊，非常的这郁闷，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但不管是在开车的路上的小朋友们，还是大朋友们， 小朋友们 啊，还是玩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的年轻的朋友们， 嗯 啊，都祝大家6一儿童节快乐。 对 对，今天犯任何错误都没有任何问题。 对，因为就是对大家也看到了，嗯， 对。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先说天气，今天的天气是晴，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 嗯， 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护。 嗯， 另外提醒各位参加6一户外活动的小朋友还有家长们要注意防暑防晒，一定要多补水。 嗯，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哎，好，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 嗯， 或者是花椒直播来搜索我们的这个节目。 嗯，雨薇，我们今天互动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啊？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是跟这个儿童节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在你的小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你做过的一些淘气的事情。 嗯，就是说每个人在六一的时候都要回忆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干过什么样的蠢事儿。 对， 或者说你是熊孩子的时候你都怎么标榜自己的。 嗯 比如说是拿玻璃球砸人家玻璃啊。 拿玻璃球不是拿石头吗？ 对啊，这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做一些恶作剧啊， 嗯， 对吧？啊，大家小的时候做过什么样的傻事儿， 嗯， 或者说幼稚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 嗯。对，或者是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要跟我们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 嗯，互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 是的。同时呢，在今天的9点整，我们还将会邀请到残奥会的冠军谭玉娇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嗯，说一说关于他的那些事情。 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青年 头条号。 好，我们来今天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呢，有以下的几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自行成交的二手房可以网上申请购房资格的审核。嗯，今天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哎，对，现在如果大家成交这个二手房的时候啊，就不需要通过中介了，买房人只要在上网提交一个申请，就可以进行购房资格的审核。那么审核的时间只有一个工作日， 哇，一个工作日，那就是， 嗯，没错啊，就是说很快的样子。就是说今天我看中一个房，明天这房就是我的。 那前提得是你 有钱 对 啊。那大嫂人说这事儿好吗？在北京买过二手房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如果放在以前，买房人就去要去所在区的这个叫做房屋交易登记大厅， 嗯， 在交易服务窗口提交材料申请购房资格审核，有时候你资料没带齐还要跑好多趟。 是的，但是现在呢，市住建委呢开发了一个存量房交易网上申报平台，买房人只要在家里打开电脑，填写申请信息，上传相关的材料，相关部门就会联合审查，只要一个工作日后，申请人就可以得到购房资格申请的审核结果。嗯，那么审核通过后呢，买卖双方就可以去窗口办理网签等交易手续了。 嗯， 不但操作方便了，时间也更快了。 嗯，但是这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家里有老人不太熟悉电脑操作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各区的交易服务窗口还是像老样子一样，还会接受这种，嗯，购房资格的审核的。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去窗口接着排队啊，只不过是要多跑几趟。 哎，是的。嗯，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您可以点击北京市住建委的官网，在官网上就可以找到存量房交易网上申报平台啦。嗯， 好了，青年头条号，我们接着来关注的是六月份又要开始一批新规了啊！今年是6月1号，我们和大家盘点一下。先来说说交通方面的消息，网约车纳入了出租汽车服务的考核体系。 是， 打今儿开始，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都会纳入考核体系，和其他的出租车服务一样啊。考核工作是每年进行一次，网约车司机的服务质量啊、信誉考核呀、等等等级都会在客户端上标注。 那就像你上次说的那个，你不是现在也在开这个顺风车吗？ 对， 那你就是你也要被纳入考核体系了。 没错啊，我的等级非常的低，就真的， 反正也高不了呗。 就是我前段时间我想自己提升一下自己的等级，人家告诉我说，你就必须就是距离自己家越远，然后你拉活它的等级就会提高的越快，就是不想让你回家、 就不能吃窝边草。 对，比如说你在东边，你可能想，哎，我拉两个活然后我就回家吧。 嗯， 不行，必须你去西边拉活。 嗯， 那意思就是刺激你一直在拉活。 嗯哼， 就回不了家。 对， 这样你的信誉等级就会上升。 嗯， 这挺好啊，网约车平台出的这啊这主意挺好啊。 但是呢，我们要关注的第二条新规呢，其实也跟这个拉活啊，这个司机是有密切相关的联系的。嗯，客运司机白天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从今天起，客运司机白天开车时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晚上开车时不能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 嗯， 而且每次停车休息应不少于20分钟，在一天内累计的驾驶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 嗯， 有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客运司机的疲劳驾驶就会越来越少啦。 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雨薇打车， 嗯 啊，从自己住的地方来到电台， 嗯， 但是突然间司机就停车了，说 司机说我歇会儿， 对，我要歇20分钟。 那这车费怎么算呢？ 这好尴尬呀。 对啊，这个不过就是还是注意安全嘛。 嗯， 然后不要疲劳驾驶还是最重要的。 我们再来说说和支付有关的一些新的规定吧。 嗯， 那么从6月6号起，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的快速到账额度从每天的限额5万元降到了1万元啊。 嗯， 这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 不过普通到账服务和消费支付都不会受到影响。 哎，同时我们看到银联卡的单笔免密支付限额升至了1000元。我们又这个使用信用卡和借记卡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尤其是使用银联的，从今天起，银联卡的小额免密免签单笔限额将由300元提升至1000元，支付的限额呢是更大了。 嗯，青年头条号，我们最后来关注的是文化方面的一个新的规定。 嗯， 那么从6月1号起，也就是今天起啊，中国诞生了一种能力测试啊，就是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啊。这个量表啊，大家可能不熟悉，我给大家这个说说啊。比如说你考了这个，或者说你就是测评了这样一个英语等级量表的话， 嗯， 你就可以出去吹牛的时候，就可以和别人抗衡的时候，别人是雅思600多分， 嗯， 或者英语6级， 嗯， 你说我是英语量级，熟悉程度啊，这你这个就可以和别人抗衡了啊。 嗯， 这个呢叫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啊，这考核的比如说是语言理解能力啊、语言表达能力、语言知识还有翻译能力等等。学习者的英语能力呢是从低到高划分为基础、提高和熟练3个阶段，共设9个等级，以后大家在考察自己英语能力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具体的标准。 是的。哎，其实我就是看到这一条，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学习一些其他的技能方面， 嗯， 比如说钢琴呐，啊， 嗯， 乐器，然后声乐，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嗯， 尤其然后人家一说啊，我钢琴9级怎么怎么样，现在大家如果要是英语是这个能力强的话，也可以说哎，我英语也9级。 对，英语不是不是，这吓我一跳啊，这我播音3级。雨薇，您看您几级？ 我， 你怎么得比，对吧？对， 我觉得我怎么也得比你这个级别稍高 点 吧。 点啊，对吧？好，这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条，我们的这个说的是故宫博物馆将实行周一全年闭馆。 嗯，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要聊的就是故宫博物馆将实行周一全年闭馆。从今年开始，故宫博物院将实行周一全年闭馆的制度，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周一的时候您就别再去故宫博物院了啊！去了呢，它也是闭馆。实行每周一闭馆是为了加强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保证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缮古建筑，修复文物。 是的。 青年说，继续说。 好嘞，说完我们的这个青年头条号呢，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部分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嗯， 我们今天关爱青年计划都有一些什么呢？我们看，因为今天是这个国际儿童节嘛，当然第一条就是要关心一下儿童了。 嗯， 这个儿童怎么了？说到儿童怎么了， 这个说到儿童啊， 嗯， 我们就要给大家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对， 那么 这个、 咱这 小的时候啊， 不好好学习不行啊。 哎， 好吧，现在西城区已经公布了2018年小升初的全区派位计划。今年西城区将有33所初中参加全区派位，共计划招生945人，包括北京八中、实验中学分校、北师大附中等等。 哎，这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全区派位呢？ 嗯， 就是所有的小学毕业生都可以自愿在全区范围内填报1至5所学校作为入学意向，到时候计算机会按照现场生成的随机号由小到大对学生志愿信息进行检索，最终的派位录取结果会在招生学校和各小学进行公示。 嗯， 那么除了全区派位之外呢，还有学区登记与学区派位两种入学方法。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往年都是全区派位结束后，如果还没被录取才开始填报下一批次的志愿，参与其他入学方式的录取。但是今年就不同了，要注意了，今年的全区派位、学区登记入学以及学区派位入学三个批次需要一起填报。 反正就是我要是儿童的话，我肯定就换台了。为啥呢？好不容易过一个六一儿童节，你说还要说学校的事儿， 就也很痛苦。但是其实就是 对吧， 主要是给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嘛。 对，昨天白哭白闹了， 对， 今天啊，家长说好的说去带着自己去欢乐谷玩， 嗯， 结果现在又要学区派位。 那没， 除了学区派位以外，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条消息。朝阳区幼儿园明天开始报名。那么今天上午的9点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要在朝阳区上小班的孩子们注意了，要进行网上登记报名了。朝阳区的家长，要你说这孩子容易吗？ 哎呀，孩子真是可怜。哎呀，想想小时候觉得上学真的是 啊痛苦痛苦。其实现在后来工作之后发现上学还是挺幸福的。 是吗？ 对， 你孩子不同意啊。 反正没办法呀。 来吧，我们接着来说的就是朝阳区幼儿园明天开始报名了。嗯，那打今儿的上午9点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要在朝阳区上小班的孩子们可以进行网上登记报名了。 是的。嗯，那么朝阳区的家长要登录朝阳区幼儿入园登记服务平台，先注册再选择意向幼儿园进行报名。要提醒大家的是，意向幼儿园中民办幼儿园不得少于2所，否则报名不成功。 嗯，那么等报名都完成之后，家长们就可以等结果了。 对， 6月30号到7月3号啊，这短短的这个4天的时间啊， 算了半天，哇，赶紧数指头，几天？ 对，我怕6月份有31号，你知道吗？我 这个6月30号到7月3号，短短4天的时间，家长们就不要看世界杯了啊！ 哎， 这个期待一下查询结果。那个如果没有被录取的话，系统还将在7月4号起公布其他还有多余学位的幼儿园名单。如果列表中有意向幼儿园，家长可以到时候尽快与幼儿园联系。 是的。 我感觉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广大儿童找堵了， 添堵的。但我感觉你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呢。 对，我就开心啊！我跟你说，我现在一看到这个高考生，我就开心。我看到他们这天天加班熬夜学习，我就开心。 嗯，有你加班的时候。好，我来看一下这个今年的这个新增了30000个学位，新建改扩建了158所幼儿园。 嗯， 这个依然和幼儿教育有关啊。 嗯，这个主要的办法是新建改建和扩建啊，涉及了158所幼儿园，其中截至4月底已经有9所幼儿园开始招生了。 嗯， 开放了2000多个学位，好事儿。 嗯，除了增加学位之外呢，今后还会加强幼儿园教师的培养，在学前教育的阶段也设置正高级的教师职称，而且会把师德这一项作为职称评价的第一位。 嗯， 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果老师的品德不过关，那么教学能力再好都不会通过。 哎，这是我们今天六一儿童节奉献给广大六一儿童朋友们的 一条好消息。 一条好消息啊。 嗯， 一旦师德不过关，一票否决。 是的。 那么在安全方面，今后幼儿园内的公共区域都将实现监控全覆盖，而且会建立安全员制度。 是的。 嗯， 说完了这个关心了半天这个孩子。 哎，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时尚观察员的连线。 是的。 我们继续来连线神秘的周五的我们的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老师，他已经连续1个月没有露面了啊。 嗯， 这个苏荣老师呢，由于早晨的时候呢经常脸浮肿啊，这个有的时候呢脸上呢也会奇奇怪怪的长一些痘痘，所以导致呢有的时候早晨的时候不能和我们以面相见，但是也可以以声相听嘛。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苏荣你好。 哎，你好。 你是不是这个听到我的声音以后呢，感觉就是跟中毒了一样， 感觉很难过。 对吧，对吧。嗯， 对，每天早晨是很困难的感觉。 嗯，好的。你现在是在床上的哪个部位呢，能够跟我们这分享一下吗？好吧啊，这个今天是星期五，也是六一儿童节啊，应该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是带着孩子在早晨上学的路上。 嗯， 那个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周五的时候能有哪些这个时尚设计方面的消息吧。 嗯，因为每一期我都给大家推荐的是比较好搭的一些单品。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太好搭的，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不考虑就购买的一些单品吧，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搭配这个功力到不到位啊。那么今天第一个呢是这个比较今年很大热的这个亮片元素啊，但是它穿不好了就很容易有一种夜店金腰带的感觉。 哦，是吗？ 对，所以就是在你想象中自己穿出来的样子跟你事实上穿出来的样子其实是有差别的，所以在买的时候要多试，然后多想一想，多考虑一下要不要购买这个单品啊。 嗯， 第二个呢是这个厚底鞋。那么这个厚底鞋也是作为直男们投票选出的10大就是不太喜欢女孩子穿的单品中的之一啊。就是很就这个也就是厚底鞋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存在，因为很多女孩购买它可能也是为了增高，就是看着可能会觉得会显高，然后但是事实上它穿搭不好的话很容易显腿短腿粗，然后也并没有什么增高的效果，就反而让人看着感觉有一种杂技演员的感觉。所以这个厚底鞋也是在购买的时候请三思啊。 嗯 嗯，第三个呢就是渔网，这个是就是去年前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单品。那么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因为不太好搭出这个高级感，每次看姑娘穿也有一种在这个海边看人 打鱼的感觉，所以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渔网呢就更让人头疼了，所以搭配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么最后一个，这个是今年很流行的 PVC， 其实这个上衣的很多设计还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帽子就非常难以表达了。我在 T 台上还好，但是生活中我没有见到过有戴着很好看的这种搭配。也是有一种这个遇事不能失了头发的感觉。所以这几款就是我个人认为就不太好搭的一些单品，但是比较流行啊。 苏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给我们小朋友有什么建议？比如说这个 小朋友，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较适合穿，因为肤色白的小朋友很好搭的，就是只要穿颜色灰度，其实我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灰度比较高的，但是颜色会相对亮一些的这一类的颜色会搭出来很好看，很洋气啊。 你是我想要的这位网友，在花椒 APP 上说，小朋友们直接穿校服就可以了。 小朋友看多大的小朋友了，每个年龄段那没办法，你上课的时候必须得穿校服，我们那个时候也很头疼。 好了，感谢苏荣给我们的连线，希望下周五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真实的面目好吗？ 我也希望。 好，再见。 再见。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就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八十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29啊，距离我们广告的时间呢，这个还有40秒啊，我们这个肯定不能把这些时间磨叽了啊。我们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三条给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就是2018年 NBA 总决赛第一场今天上午开始。 是的，然后这条消息说完之后呢，我们要马上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讨论话题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和淘气的事情呢？如果有的话，然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跟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 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花椒 APP 上您可以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找到2018年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了。我们 广告后再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看到了有网友给我们发来他的互动了，这个小亭子，哎，他没有说他自己的，说了一个他爸爸的这个淘气的事儿。这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听起来可能有点就是恶趣味啊。这个小亭子说了，我爸说他小时候做过最淘气的事情就是小伙伴在打哈欠，他趁机往人家口嘴里吐了口吐。 这不是这个最刺激的。我小的时候别人打哈欠，我往人家不说了。 算，你这个没法说，没法说。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在我们的花椒 APP 982青年说里，网友詹姆斯布伦特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今天这个话题特别应景，六一儿童节，大家一块聊聊小时候犯过的那些错啊，这个看看今这个时代的熊孩子厉害还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熊孩子厉害。他说，我小时候特别淘气，如果我妈舍不得打我，这个就是知道我妈舍不得打我，于是呢我就故意的说，你打我呀，你打我呀，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是贱嗖嗖的说，你打我吗，对吧？妈妈呢就舍不得打。那爸爸不一样啊， 对， 喝多了酒直接冲到家里边，两下就把屁股给打红了啊，说以后再有这样的要求记得跟我说，是吧？ 张悦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么？ 我小的时候是这样，我妈从来不敢打我，也不是不敢，就舍不得打我。 不舍得，对。 一方面也是不敢吧，因为她打完我，我就一闹就得闹个小半年，所以我妈基本不会打我，我爸会打我。 那脾气比较大。 对，但是我爸打我呢，一年只打一次。 一次打半年。 不，这，真的，一年只打一次。就是比如说遇到一年这。其中有一年比如说到年底了还没打我，我心里就会特别忐忑。但是肯定在12月31号之前我爸会完成这项任务， 就攒着呗。 对，就是肯定一年要打一次。这次就要积蓄这整整一年我犯的错误。说遇到一年这其中有一年比如说到年底了还没打我，我心里就会特别忐忑。但是肯定在12月31号之前我爸会完成这项任务， 就攒着呗。 对，就是肯定一年要打一次。这次就要积蓄这整整一年我犯的错误，然后罗列出来把我揍一顿， 翻旧账。 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玩的这个自己小时候犯过的那些傻事啊蠢事啊，都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其实现在再想起来，六一儿童节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回忆的节日。 是的。其实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视频，网上还挺火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妈妈，然后在车上录着这个视频，对着她的儿子，小男生，然后她妈妈就问了，说你为什么考试交白卷啊？ 然后这个孩子就说老师说的，然后妈妈问老师怎么说的呀，孩子就说老师说啊，好啦，大家可以开始答题了，男的可以空着。 啊，这个他意思就是男同学可以空着啊。 人家老师是说男的题可以空着，他是觉得我是男的，所以我可以空着。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怎么这样一个搞笑的事情，为什么讲出来之后，你一问男的可以先空着，然后就觉得没有那么有趣了呢？ 对，因为你看花椒用户1247这个给我们分享的这个事儿倒挺有意思的啊。他说这个小的时候啊，他会把圆珠笔的笔芯儿拔出来。 嗯。 倒着从笔芯里边嘬， 嗯， 把芯里边的油嘬到嘴里去，接下来就是漱口伸舌头， 嗯 啊，然后呢这个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魔鬼。 嗯，其实小时候很多人都干过这件事吧。 这孩子不容易啊。是这个小的时候还有就是你像这个叫油焖琵琶拌着面这位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给我们留言说，小时候啊他长得黑，家里着火了，消防员冲进来救人，看到自己以后说，瞧把这孩子给熏得那么黑。 然后还有嘛，这不还说了嘛，消防员叔叔冲进来的时候他正好拼命往外跑嘛，然后旁边邻居什么的看着之后，我的天哪，这孩子都烧焦了还跑这么快。 我特想知道雨薇小的时候有没有自己最淘气的事儿。 我其实小时候比较淘气的事儿，我觉得就是祸害家里的庄稼。 啊，祸害家里的庄稼。 其实也不算是祸害了，就是小的时候跟很多小伙伴，因为家里种地嘛，然后有那种葡萄架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的哥哥弟弟，我们三个人各差三个月嘛，就每天在外面一起玩，然后到那个葡萄架边就摘那个每串葡萄上面最大的那几颗吃。 啊， 对，摘完了然后就把葡萄皮扔到地上，然后我妈他们到时候去那个收葡萄的时候发现满地的葡萄皮。 好尴尬啊。 对对对， 我小的时候做的那淘气事儿可以写一本书了，真的。我印象中我做的最淘气的一件事儿，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件事情我在六一儿童节正式的向我的父母道歉。因为当时小的时候吧，我们去逛一个就是类似于家具城吧或者商场，我小的时候比较淘气，然后就是经常踢足球，会把膝盖会就是蹭破呀，就是然后小的时候跟人打架呀，满脸都是被抓的挠的特别伤嘛。然后我妈呢会给我常备一个紫药水儿，就为了就是哪儿破了涂一下啊。然后呢我小时候淘气，我跟我妈去逛商场，然后就好像是一个服装市场，然后我就把那个紫药水哗 就撒人家衣服上了， 就把人家所有柜台上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撒上紫药水了。 不是，我的天，那后来怎么解决？ 后来人家那个商场就让我妈要把所有衣服都买回去。 然后呢？ 说这个洗不掉的。 哎，我突然想到的就是听完你说了这个，我突然想到我昨天看到的一个，也是一个视频，就是一七岁还是9岁的一小男孩，把人家街边的40袋米和面全部用针给扎开了。 这个。 然后家长全部买走。 全部买走啊。 对，网友又评论说这个说那是不是妈妈或者爸爸每次做饭之前都要考虑要不要把孩子打一顿。 其实现在想想，小的时候自己做的很多蠢事儿是不计代价的。 对 啊，但是现在想想，其实给自己这个是吧，这叫什么擦屁股的。 还是爸妈呀， 还是爸妈啊，像六一儿童节向不容易的爸妈 致敬。好，我们说完这个我们的讨论话题之后，我们要关心一下刚刚说到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一场啊，今天上午开始。今天早上的9点，2018年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一场就要开始了。东部冠军骑士队和西部冠军勇士队将角逐本年度的 NBA 总冠军。总决赛是7局4胜制的系列赛，如果出现抢七的情况，那我们将在6月18号见证冠军的诞生。 想必各位球迷们现在已经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了。 是的，因为还有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哎、马上就开始了。 那么还是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您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五套体育频道啊来观看这场比赛。 是的，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呢，两队都已经共同开创了一段巅峰争霸的时代。 没错，还是体育方面的消息。据了解，国家速滑馆将于今年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底建成，建成之后它将是亚洲冰面最大的速滑馆。 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外形设计像22条冰丝带交织而成，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冰丝带。 嗯， 国家速滑馆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网球中心的南侧，如鸟巢、水立方共同组成。与鸟巢和水立方共同组成标志性的建筑群，到时候呢就会形成世界第一个双奥运会建筑群。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艺术方面吧。从今儿起到6月18号，798艺术区将举行国际儿童艺术周，整个798都将变身儿童的游乐场。那么现场的活动有很多，包括二手义卖、戏剧表演、新媒体互动展览、现场绘画等等。如果小朋友们根据现场发放的地图指示，那么在6月1号到7号之间集齐所有的印章，还可以到798管委会领取奖励。那么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时间是从今儿起到6月18号、您可以到798艺术区这个举行的国际儿童艺术周上来搞这些活动啊。 是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今明两天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将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剧场上演。《天鹅湖》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芭蕾剧目了，老少皆宜，不管是朋友、家人、情侣还是同学都可以相约欣赏。而且这次演出的是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演出品质有保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登录各大票务网站购票。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 奇葩青年有话说 啊。这个网友一棵小树在我们的花椒 APP 982青年说的房间里给我们留言说，现在是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印象中的数学试卷是个什么样子。 我天，我一提到数学试卷我 就是白卷， 头疼。白卷倒不至于了，反正就是头疼， 就是 ABCD 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选 啊，不是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 哦，是吗？ 参差不齐选 B， 长短不一选 D， 不是这样吗？ 这个容易吗？我们来看看一棵小树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是这样的，他说在湖北荆州啊，一所中学的全真模拟高考的数学试卷火了。卷子上的每一道题前面都会有一句心灵鸡汤一样的话，内容呢和题目有关，比如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正方形能展能折。还有什么题目略长，不要彷徨，套路不深，何必当真等等。 被称为了最解压的试卷，而且出题的老师说了，这些句子参考了最近很火的一首歌《纸短情长》。而这套试题的卷子呢就是题短情长，把流行元素和知识点结合在一起，同学们的感触应该会更深。 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接着来说说社会不断发展，新兴的职业也是越来越多了。太原的刘佳琪同学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发来消息说，他是一位衣橱整理师，他的工作就是帮别人整理衣柜。他说他接到的最大一笔单子是整理了一间300平方米的衣帽间，一共10万件衣服，7个人的团队足足整理了22天，共收了16万的整理费。 哇塞，10万件衣服，300平米，我的天，这得是就是 这我感觉像个商场吧， 就有一个衣橱，有一个衣帽间，有一个鞋柜，就是很多女人的梦想了。哇塞，300平米的衣帽间，哇， 这个你看我们俩关注的点就不一样啊。你像宇维关注的就是300平米的衣帽间， 我关注的就是16万的整理费。 那没办法，就是这就是想的不一样，所以关注不一样。 当然了，很多网友也评论说，真没想到叠衣服也能挣钱。 是的，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嗯， 要不咱俩改名停播了吧，这节目咱 去给别人整理衣服去。 整理衣服去。 问题是你有人家那技术吗？你给自己衣服都整理不明白，给别人整理衣服。 对，平平淡淡说你们去还不一定能整理好，人家是科学的整理。 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个小浣熊干脆面吗？ 嗯。 那里边有水浒卡。 嗯。 我反正记忆非常深刻。 反正我一般是那种卡啥的，就同学什么要的我就给他们了。 对，反正我会收集，而且我还会有跟那个名片夹一样，我会就是自己展现一下。 现在还有吗？ 还有。 哇，厉害。 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就真的小浣熊的水浒卡是我这个儿童的这个就是回忆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情景，因为我基本收齐了108张。 哇，那你真是 特别棒， 厉害。 来，我们再来看看杭州的于先生啊，他是从小学时就开始收集这些卡片，当年是花10块钱从同桌手里买来的限量版，目前在淘宝上已经卖出了26000的价格。哇，不，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想的是，我那一本 能卖多少钱是吗？ 对，哇，真的没想到小时候收集的一些水浒卡，真的现在还可以。 我现在想的是，我小时候扔了多少钱呢？我。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以前啊，我们只知道高考假是给学生们放的啊，比如说高考前，这个 前两天吧，应该是 对啊，前两天家里有孩子的啊，比如说家里有孩子要高考或者中考的，就会给家长放假啊，就那意思就 是吗？ 对， 不是吧？我高考假期不是给学生们放吗？ 对，给学生们放，但是现在流行的是给家长放。 哇塞，真的？ 真的， 嗯，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山东青岛一家企业最近就发了一则放假通知，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嗯， 通知里说了，今年家里有孩子参加高考、中考的公司员工，可放比实际考试天数多一天的假期。 嗯， 就为了就是照顾孩子嘛。那么这家企业也表示了，这次放假并不是临时起意，其实已经实行了10多年了。因为中考和高考是人生大事儿，一定要有家长来陪着孩子们共同度过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关。所以有很多网友感慨啊，说这样的企业才是人性化的，还招人吗？但问题是，如果遇到那样的员工呢？就自己孩子高考考3年， 就是年年都放假， 年年都放假，到这日子就放假， 到 这 那也不容易， 那也不容易，那也不容易，是吧？好了，接下来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一会儿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靠谱青年。 嗯， 那现在呢，就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 我的心十分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 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出现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谁愿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 哎，其实我们刚才这首歌呢，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感觉就是很轻快啊，仿佛想到了小时候很好的一些好朋友。 嗯， 啊， 这个靠谱青年的环节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的时候开心的事儿吧。 对， 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这个我。我刚才你看人那个这个叫李斌的这位网友就说了，说六一儿童节跟你们有啥关系啊？你们在这儿这个瞎嘚瑟，对吧？ 嗯、 对吧？人小朋友们都已经上课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像我们青年台的、嗯、我们的台号一样，只要我们的这个心态是年轻的、 哎、 那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这个过儿童节、嗯、 好吧，那我们就借着六一儿童节自嗨一下吧。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怀个旧，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都是怎么过的、嗯、啊，八零后的童朋友们，你们的童年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书包里装着铁皮，或者说多功能的三层的自动铅笔盒啊，女生们喜欢收集各种带香味的橡皮和明星贴画，而男生为了水浒英雄卡不知道吃了多少袋小浣熊的干脆面，课间抓紧玩两关俄罗斯方块，看看电子宠物是不是又该喂了，放学后急忙回家只为赶上看圣斗士星矢和什么只有什么大风车什么什么， 大风车吱呀吱溜溜地转、哎、这里的什么呀，真好看 真好看 你好看，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青年说，继续说。 其实刚才唱到那首歌，仿佛好像就是小的时候十二点的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然后再看这个电视， 就好嗨好嗨。 对， 而且其实刚才讲了很多的东西，真的很怀旧啊！转眼就你们电子宠物那个时候玩。嗯，对吧？ 啊，电子宠物，哇，电子宠物， 雨薇可能没玩过， 我没有玩过，我只玩过那种小的那种俄罗斯方块的那种， 就跟那个旅行青蛙一样、啊，只不过就是你随身携带一个， 带版的， 不是，就是跟那个就随身携带一个电子产品，然后就是你养的电子宠物。 啊，那会长大是吗？ 会长大，然后还会饿呀、啊，会吃饭什么的。然后问题是它和旅行青蛙唯一的区别就是旅行青蛙那个。 给他寄明信片是吧？ 对，然后电子宠物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养死它，然后养死你还要重新激活，还可以再活过来。对， 这那它是怎么活呢？是需要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才能活吗？ 就是你开机重启，然后它就活了。 那如果突然没电了，不小心关机了怎么办？ 那你就放着电池，然后再开机，再重新养。 就还是重新再养一只是吗？ 对对对。 哦 啊，很多的这种回忆吧，比如说80后还有很多经典的玩具，比如说水枪、积木。 水枪是一直都有了吧？ 万花筒。 啊，我玩过。 波浪鼓。 波浪鼓不是现在拿那个玩意逗小孩吗？ 对对对。 嗯。 变形金刚。 啊。 铁皮青蛙。 铁皮青蛙是什么东西？ 铁皮青蛙是一种就是上了弦它就会跳的青蛙。 我可能见过，但是我的小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我可能咱俩年龄毕竟。 对 对， 还有那个水中套圈的游戏机 啊，那个我 这也玩过吧？ 对对对， 对吧？ 就摁一下按钮那个。 对， 对， 但我觉得就是对于80后和90后，最深的印象呢，还是小霸王游戏机。 哎，红白机是吧？ 红白机，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会有一句名言叫做“小霸王其乐无穷”。然后就开机的这个屏幕上就会显示小霸王其乐无穷，然后就开什么魂斗罗呀、超级玛丽呀，就开始玩了。 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上小学的那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个 VCD 和 DVD 的那个机器了嘛。 哇，那好 棒。然后就已经可以连着电视，连着那个放着那个光盘。 那个叫 PS 的，还 SP、那个叫。 哎，我也忘记叫什么了，反正连着光盘， 对， 然后那个打游戏， 打游戏 就电视上， 对，那个画面就会更清晰，然后就更劲爆， 而且游戏也更多。 那雨薇小的时候，你有追星的时候会贴把那个明星的那个贴画贴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吗？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特别自恋，就是小的时候有 就贴自己是吗？ 没有，那不至于了。就是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有写什么同学录啊、嗯、那些毕业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同学录上都有一栏写的是你的偶像是谁。 嗯， 完了，你猜我写什么？ 嗯，雨薇。 没有，我写我自己。 行，可以啊。我小的时候会追明星，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女明星是朱茵。 哇，朱茵很漂亮， 对，就紫霞仙子， 有眼光，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把她的照片剪下来， 嗯， 然后贴到我的那个笔记本上， 嗯， 然后有一次被我爸发现了， 嗯， 然后我爸没吭声，到年底把我打一顿。 哎呀，真的是，其实又说到小时候有很多很多就是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刚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有一位网友叫做夏天的夏天、嗯、他说了、嗯、说小的时候特别傻，傻到什么程度呢、嗯、他是说了小时候滴眼药水、嗯、滴到眼睛里滚动了一下再睁开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嗯、 哎，就吓疯了， 哎， 以为买到假药了，就大喊啊，说妈呀，买到假药啦，我瞎了、嗯、怎么怎么样。结果呢，他爹特别淡定的这个端着蜡烛就冲上来了，看见他在这个黑暗中两行清泪，说这怂孩子停个电给你吓唬成这样。 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校园观察员的环节，我们来连线北京这个河北师范大学的董毅同学，来看看在河北师范大学的这个校园里学生们都在怎么过六一儿童节呢？董毅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啊。来给我们讲讲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Hello,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河北师范大学公共教学楼 A 座和 B 座的连廊里。 嗯，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呢？首先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很清晰的可以看到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的校训啊、嗯、是怀天下求真知。那么在这个位置还可以很恰好的看到我们的时光塔，就是大家现在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时光塔，非常高大的一个塔。 嗯， 那么这两个建筑其实是对我们师大人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怀天下求真知的这个校训塔。 嗯， 校训呢是怀天下求真知，就意味着我们要胸怀天下探求真知。那么眼前的这个时光塔就会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用有限的时间去学习无限的知识。那么我们校训和时光塔联系在一起，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学生要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去得到无限的知识。那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非常有必要的啊，祝这个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可以听到广播的小朋友们、 嗯、 这个儿童节快乐。那么我们的大朋友们啊，也是可以有这个心情去过我们的六一儿童节、嗯、 刚才我们有网友已经跟我们说了，小朋友们都在上课、嗯、只有大朋友们在嗨。 大朋友们在嗨也没有关系，大朋友们嗨完了之后可以带着小朋友们继续嗨。 是的、 嗯、那么啊，在这个校园当中，其实河北师范大学很有必要的去提一下跟儿童有关的一些事情，来为我们今天的儿童节助兴，对不对啊？ 嗯。 那么在河北师范大学1902年是顺天中学堂建立，那么在1906年呢是北洋女师范学堂建立，经过时间的这个更迭啊，在1996年也是由我们的四座中学，分别是河北师范大学的原校区以及河北师范大学的科技学院还有教育学院等一些学校联合成为了现在的新校区。 嗯， 那么在当时鸦片战争前后，有很多的这个仁人志士在探求一些救亡图存的办法，其中有一个办法是跟教育有关的，那么就是将一些还是在儿童时期的学生送往国外、 嗯、 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 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啊，由于这个刚刚这个放硬广的关系啊，我们接着来连线我们的北京师河北老说北京河北师范大学的啊董毅啊，刚才讲到了鸦片战争啊，接下来你要聊那个什么战争了？ 啊，接下来就不是战争啊，这个鸦片战争只是一个背景环境。 嗯， 就是在当下当前那个时候的环境当中，很多人在想一些救国图存的这样一些办法。 嗯， 那么在其中的一些办法当中，有关于教育的，有关于学校的，那么就是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很多仁人志士会把一些比较有资质的小孩啊，我们可以用小孩来形容他们啊，去送往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嗯， 以及一些先进的思想。 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啊，就是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的校史书，在里面就会记录着当时那些小朋友去到西方学习一些先进文化知识的近况。那么我们大家最熟知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被送往西方学习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嗯， 那么我们大体的情况其实就是这样的。 嗯， 总之呢，有关于这个学校的一些方面的内容，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听到之后，在他们的孩童时期能够茁壮的成长，健康的成长，能够开心快乐，并且在充分的学习之后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好的前程。 嗯， 同时呢，在这里也祝各位小朋友再次祝愿哈，我们的小朋友节日快乐。 嗯，好的，谢谢董印给我们的连线。那么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回头再有时间的时候再继续和董印连线。再见董印。 好的好的，再见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们的时间呢马上就已经现在已经进入到了9:02啦。 哎， 接下来呢一会儿会有我们的这个残奥会的冠军 谭玉娇 来到 这个也是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是的， 那么上半时段我们的青年说就到这儿了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雨薇。 那可能一会儿呢雨薇这个要稍微休息一下，我接着陪玉娇啊聊一聊在他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我特别期待和玉娇聊天。 嗯， 上次没见到玉娇，这次终于见到，就要见到她了，特别期待。她已经在导播间休息了，一会儿大家就可以见到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大学生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谭玉娟。其实之前的时候和玉娟特别想这个之前的时候就交流啊，但是由于这个上次出了一些原因啊没有见到。其实那个这之前的时候我们都发过预告的，很多网友那时候特别期待你来，不知道你当时是这个赌确实有这个其他的原因啊没有过来。但是今天呢我们见到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穿着这种，我们可以给一个特写啊，给一下玉娟一个特写，玉娇一个特写啊，一个奥运的那个就穿的运动服啊，就感觉特别的，一下子让我们的直播间一下子觉得特别的运动感十足。但是可能由于这个身体的原因啊，现在是残奥其实是在残奥上拿到的奖牌啊。我们话不多说，先来听一下玉娇自己来讲述自己举起梦想的重量的故事好吗？我们进一个小片花，片花回来以后先听玉娇说。 青年说继续说。 是一名残奥举重运动员，每次比赛试举前我都会放声大喊。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呐喊？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吗？我说，是，但不全是。这是一种习惯，是比赛前的固定动作，是鼓劲儿，更是我举重生涯15年来向残缺命运发出的声声呐喊。7岁那年，我的右腿突然疼得没法落地，被诊断为急性骨髓炎，必须马上手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这场病成了我一生命运的转折。那本应该是活蹦乱跳的年纪，因为右腿萎缩，我成了一个不能跑跳、走路颠簸的残疾姑娘。面对周围异样的打量和议论，我变得自卑、胆怯，非常敏感。我没有办法再参与小伙伴们快乐的追逐游戏，甚至没有办法再上体育课。我的未来在哪？13岁，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残联的运动员选拔。我的启蒙教练径直走过来问我，姑娘，你想练举重吗？举重，作为一个6年没有上过体育课的孩子，我想尝试，我想跟别人一样甚至更好，可是我能行吗？记得刚开始举重训练，我的教练就严肃地对我说，当运动员首先就得学会吃苦和坚持。那时经常是最后一组训练下来，摊开手掌才发现血泡已经被磨破，翻开了皮，露出鲜红的肉。吃饭时胳膊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前胸后背疼得大气儿也不敢喘。有时晚上趴在桌子前写作业，眼泪就会默默地往下掉。那时我还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我不知道这样的坚持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最终我可以收获什么。考上高中后，我的学校距离训练队有2个小时的车程，或许只有学校门口那条长长的路会记得，一个残疾姑娘 在大家都在上课的时间，背着书包一瘸一拐地走出校门，在夜色渐浓时匆匆赶回来继续学习。十九岁那年，我经过艰难的选择放弃了高考。当我在六月的呼和浩特站上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领奖台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内心那股暗流涌动的嘶吼化成了一声轻轻的喜悦的呼喊。2012年伦敦残奥会，22岁的我第一次能有机会向奥运冠军发起冲击。我多想用金牌证明自己，让胜利属于中国运动员。可是我清晰地知道这有多难。那是赛前三个月的一次训练，杠铃重量加到了127公斤，我咬牙举了5组5个。按照训练规律的推算，意味着我已经能举起将近155公斤，超出世界纪录8公斤。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意外发生了，我的左肩疼得越来越厉害。第二天早上，我内心忐忑地到了训练场。当我拿起那根熟悉的杠铃杆时，肌肉撕裂般的疼痛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就这样，赛前3个月，我被迫停训治伤进行康复训练。最终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伦敦残奥会收获了一枚银牌。我坦然接受了那枚银牌，那是凝结了我无数努力克服了巨大伤痛才获得的成绩。它不是最理想的，但它确实是最珍贵的。虽然国歌没能为我在伦敦奏响，可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因为我在残奥会的赛场上升起，我暗自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拿到奥运会金牌。2016年里约残奥会前，我对金牌的渴望和压力同时达到了顶峰，几乎将我压垮。我的教练把我带到了一个空旷的操场上，对我说：我都懂，你什么都不用说，大声地喊出来。一声，两声，三声，我声嘶力竭喊出了积压在我心底的委屈、心酸和压力，也喊出了我的憧憬、梦想和内心深处的渴望。里约会议中心2号馆，嘹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赛场。我手握那枚金灿灿的奖牌，对着飘扬在前方的五星红旗用尽力气喊出了：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是的，我做到了，我的奥运冠军梦实现了。在遥远的南半球，我将内心埋藏多年的呼喊化成了现实，化成了简单的4个字：我做到了。我从一名上不了体育课的残疾小孩，到成为一个残疾人举重运动员，再到成为残奥会举重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命运 给了我艰难的考验，也给了我足够好的奖赏。如今在北京体育大学学习的我，早已不是当初只为证明自己而举重的小姑娘。运动员三个字成了我肩上义不容辞的责任。残奥会冠军举起的不仅是我自己的人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国家荣耀。新时代的青年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而我就是要站在赛场上，站在两年之后的东京，将中国声音呐喊得更加嘹亮。谢谢。 青年说，继续说。 真的听完以后感觉就是特别不容易啊，玉娇，真的。而且就好像在看一个就是一个人从一开始小的时候一直到梦想绽放的那个瞬间的那种哇，那种就是积蓄了很多的力量和勇气最后绽放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当时登上最后里约奥运会奖领奖台的那一瞬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好像把自己从小到大这积蓄的所有的这种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是的，当时心情也特别激动。当真的是站上那个领奖台的时候，真的是百感交集。 就是觉得终于得来了那种感觉。 就是内心始终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那四个字。 国歌升起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超激动。 其实是在我刚刚就是往那个领奖台走的那一瞬间，看着前面有一个人捧着我们的国旗的时候，那一瞬间是最激动的。 哇， 就是真的就是走向了这个梦想成功的这个领奖台。因为其实关于这个我渴望拿到奥运冠军，其实是有很长很长的故事的。在我刚开始练举重的时候，当时我练了一个月，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一场比赛，然后获得了一个冠军。但是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再从事这个残疾人举重这个事业，然后我就回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初中回去上学了。但是呢，因为那时候特别小嘛，13、14岁。 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说就是自己的腿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怎么检查出来？ 当时是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是突然就觉得右腿特别疼，然后当时小嘛，然后也没觉得有什么事儿，然后觉得应该没问题，然后也没跟家人说，然后就大概过了一两天吧，然后越来越疼，然后就觉得可能就已经忍受不了了，然后就跟家人说了，然后他们就带我去医院，后来医生就诊断说是急性骨髓炎，然后这个就必须马上做手术，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就挺严重的。然后后来就在医院就进行接受了第一次手术，然后手术还是很顺利，然后大概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出院就回家了。然后但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幸的就是回家之后，在97年过小年的那一天，然后我就在下地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之后这个右腿就骨折了，因为我当时生病，他这个手术是要用药水就放到我的那个骨头里边冲洗，把那个里边的那个化脓的那个骨髓冲洗出来嘛，然后就等于说对这个骨头是有一个腐蚀或者侵蚀的，然后就特别容易断。但是呢，当时就是也没有采取一个特别好的保护措施，然后我就摔倒了。摔倒了之后，这个骨头断了之后吧，又特别不容易接，然后所以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那你7岁之前的时候的运动天赋有没有？ 我觉得我还是有的，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是 这个运动天赋非常的好，然后以前也是学校里面的那种田径队的运动员。 嗯， 然后在我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在读一年级的时候，我跟三年级的小朋友赛跑，我能跑过他们。 哇！ 然后至今为止，那个记忆都留在我的脑海里边，奔跑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时候要在七岁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来说打击应该很大，尤其是年轻小孩子正要跑的时候。 当时吧，因为年纪还非常的小，可能就是 不是特别理解这个概念。 对，当时可能更多的是觉得哇，为什么我不能去跟小朋友玩了？为什么他们跳橡皮筋，为什么我不能跳？ 嗯， 就觉得这一点非常不公平。然后其他的就是倒还好，就是没有太多的那种心理的一个像成年人的一个过程，就是单纯的觉得啊，我不能玩了，我没有办法再参与他们的那个活动了，我感觉我是不一样的。嗯，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嗯， 什么时候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就是有意识到觉得，就是觉得好像不行了，或者行动不方便，或者觉得有一些异样的眼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说，虽然我当时就是腿留下后遗症了之后吧，我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但是我还是因为我从小就性格呢比较要强， 比较开朗， 比较要强。就是当时不能跟小伙伴跳橡皮筋，但是我会找一种方式，那我就单腿跳，我也能参与，就还是还好的。可能但是当时就是我们班的同学还是不会来怎么样，但是有更小的那些小朋友，他们不懂事儿，就会说啊，你看他腿怎么怎么的。当时内心还是有受到打击的。 什么时候你刚才说，哎，一开始说自己拿了一个举重冠军，那时候应该是有一个，至少得有一个人给你出一主意吧，说你去举举重试一试。 对，就是当时十三岁的时候嘛，然后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成绩也还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因为当时觉得自己腿跟别人不一样嘛，那我肯定我得比你们优秀啊，然后我就努力学习呗。然后就从小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然后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机会，说那个残联进行运动员选拔，然后呢就组建一个代表队去参加那个省运会。然后我们乡政那个有那个也有残联嘛，就给我推荐到市残联。 就是偶然的机会。 对，偶然的机会， 仅仅是试一试。 对，然后他其实只是推荐我去选拔，也不一定能选上。然后当时就去了之后吧，当时第一个过来看就是选运动员的是一个射击教练，然后我就过来，然后让我把胳膊举起来，他大概观察了一下 看能不能 射击。然后当时他看完之后他也没说话，他就走了。然后那会儿我也小，然后我想哎怎么回事啊，然后过来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男的，特别壮，然后就他们说这是那个举重教练。然后举重教练就直接就走过来问我，看着我，他说姑娘你多大了，然后我说我十三岁。他说读几， 那很小啊，那是。 对，然后就那个教练就大概跟我进行了一些交流之后，他直接问我姑娘你想练举重吗。 我感觉你应该那个时候都举重的概念应该都不知道 了。对，我不知道什么是举重。我就说举重，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举重，我说但是我想试。因为我觉得本来让我来这儿选运动员，能选上固然是 好 的。好 事嘛。 我反正我不懂，我可以学呀。然后我就跟教练说。 哇，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教练我愿意试。然后教练就说那好的，然后就后来就跟那工作人员说那就他了。然后事后我才得知，其实这个教练就是说那么多年其实给他很多这样的机会去选拔运动员，但是他从来没有选过，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人。他以前都没有选中过其他的运动员，他可能就残疾人运动员他就带了我一个人。 哇，那这个教练方便透露姓名吗？ 他曾经是那个湘潭市体校的那个举重教练，叫彭向荣。 哇，那这应该是 教练， 这应该是你的贵人。 对，恩师。 哇， 伯乐。 那他后来他有没有说过说为什么找你？ 他就觉得我 可能身体的这个体型， 对，一个体型还不错，最主要的他觉得我性格适合当运动员。特别开朗，然后不胆怯。因为一个读小学六年级的孩子，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农村出来的嘛，你想到城里边那么多人，那肯定都不敢吱声啊。 对, 对啊，然后 尤其是十三岁，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大块头，一个教练站在你面前，你肯定会很会有这样的胆怯。没有，当时 没有 啊，就是我也可以试一试啊。 对，所以 至今为止，包括我后来的那些教练都说，我之所以能够就是说在运动上能够取得一些的成绩，都得益于我的性格。 这是选上了。那选上以后拿冠军就很轻松的拿到了第一个冠军。 当时是练了一个月时间，我才举35公斤，当时 13岁。 对， 举35公斤， 对， 那已经很厉害了。 作为现在来看的话啊，其实你像我现在15年运动生涯嘛，现在来看，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还是很有天赋的。 对对，13岁35公斤，很厉害啊。那就是一个月以后就拿到了一个冠军，这是市里的冠军， 省运会。 哇，那就是省里的就拿到了冠军，13岁。那你让大家怎么？怎么去再去比赛啊？你这13岁就拿到了。 当时其实就是我们残奥这边的运动，就是说， 还不是那么， 不是特别的激烈，因为它开展的就不是特别的广泛嘛。当时就是临时的，也算是短暂的一个集训之后，大家就都来比赛。其实大家水平都不高。但是我那个对手当时实力是要比我强一大块的。然后因为我们私底下会有交流嘛，哎，你能举多少呀？他说他能举40，我训练的时候也就能举35公斤。然后当时就我可能就是心理素质还是比较好吧，我那个当时我们俩形成一个竞争的时候，我就顶住了这压力，然后我举了35。他一看我35举起来之后，他要赢我的话，因为他体重比我重嘛。这个他体重比我重的话，他就必须举得比我多，所以他就必须当时要举37.5。结果那个姐们就不知道怎么就没举起来。然后我就拿金牌了。 对，我看到这个叫雪薇梦这位网友在这个我们的花椒 APP 982青年说的直播间里给这个玉娇留言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其实就是说刚刚训练一个月的这个冠军其实就是最好的安排，这是你举重的起点。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给了我一个信号， 对， 打开了一扇窗， 对，告诉你，后面要走这条路。 他真的是算一个提醒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快的 get 到了。 就告诉你啊，这个金牌拿到了，后面要去。其实这之前有没有过纠结，或者跟父母啊跟家里人有没有过商量或者纠结？因为那时候学习还挺好吧。 当时就是对，当时我去参加这个省运会的时候，等于说是我请了一段时间假嘛，然后这个时候是没有纠结的，就是直接 就是一个比赛嘛， 对，就直接去了。但是后来正儿八经就是准备要正式从事这个运动员训练了之后，当时是有一个考虑的一个过程的。因为因为我妈妈从小不在了嘛，然后我爸爸抚养我长大，然后我爸爸是一个算是比较开明的人吧。他始终就觉得他可能认为他自己在农村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因为他就是没有出去见过什么大世面，他自己这么说的啊。然后他说我给不了你什么建议，很多事情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那你怎么想的？ 我当时就是这个省运会比完赛之后嘛，然后我就回到了我们那个初中上学，刚刚说到这一段，然后回到那上学。因为他这个残疾人体育跟健全人体育不一样，我们就没有一个当时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你怎么样我就把你一直弄过来就训练，不是这样子的。当时非常不成熟，然后他比完赛之后就让我回家了。然后我就回去就开始上学。当时呢我就觉得读小学的时候老拿学校第一名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结果到了初中，因为就是我们班是重点班嘛，然后又有很多各个学校选拔过来的优秀学生，然后我就感觉学习稍微你想赢别人的话稍微有点压力啊，就可能这个也是我一个能够成为优秀运动员的一个那个什么好胜心特别强。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压力，我就想怎么办呢，我说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我跟他们确实是不一样的，我没有优势。然后作为身体方面来说，我在学习上以后工作上我肯定是要吃亏的，就是说我体力肯定是不如人家的，而且将来要面临跟越来越多优秀的人竞争，我觉得我没有自己的一个优势，我想该怎么办呢？那我觉得我练一个月我能拿省运会冠军，当时就是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裁判，然后就说其实你还是挺有天赋的，然后我就记住了他这句话。我想或许我要是能从这条路上 能够发展出来，也不失为一条捷径。或许这条路就是能够让我快速的，就是形成自己一个优势的一条路吧。嗯，然后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初中政治课上，那个政治老师问了一个很多老师都会问的问题，就是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同学有各种各样的答案，然后后来老师说你呢？然后我跟老师说，我说我有两个梦想，我说一个梦想我是要拿奥运冠军，我要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 嗯， 然后还有一个梦想现在没实现。然后老师就问我，他说那你要去当运动员，那你应该去训练呢。 嗯， 你都没有训练，你怎么可能拿奥运冠军呢？ 嗯， 当时特别小特别天真，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说你放心，我说很快我就会去的。 这是几几年或者多大？ 这是2003年的下半年。 哦， 就是13岁的时候。 13岁。 嗯， 所以有的时候梦想的种子就是在自己这样的一个念头之下慢慢的发芽。 对，是的，真是的。 嗯， 然后后来就是就是跟老师聊完这个之后，我们不是就放寒假嘛。 嗯， 然后我当时想，如果我想要去训练我该怎么办呢？那我想我得找我那教练啊。 嗯， 当时因为通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都没有手机啊什么的啊，当时教练有个小灵通，然后我又不知道号码，然后我就想要不给教练写封信吧。 嗯， 作为一个13岁的孩子，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这个， 很厉害了。 我想要给教练写封信。 但我现在觉得，就是其实，玉娇的这个，你胆子挺大，真的。我觉得这是你身上的一个与生俱来的气质，这也是可以拿冠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气质。 是这个性格里边的东西非常重要，真的。就是 13岁的时候，谁还有胆量说写个信给教练？ 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想要不给教练写个信吧。然后我当时琢磨了一下，因为当时寄信特别慢，因为我之前有给朋友写信，寄到那边大概得一个星期。 嗯， 我想万一教练不给我回信怎么办呢？我又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嗯， 那我想我还是得直接找到他，然后我想是直接去找他呢，还是怎么样联系上他呢？当时我就想到，当时他手里面带的运动员里面有一个是我老家的一个，就离我家不是特别远，但是我有个同学认识他。然后我就给我同学他们家打电话，我同学还不在家，然后他妈妈接的，然后我还特别恨，我说阿姨你好，我是你班儿子他们班的那个同学。 嗯， 我说那个找他有点事儿，然后他妈说他不在啊，然后他妈妈就说他不在啊，然后我就说那你认识那个另外一个人吗？他说我认识啊，因为那个是他们村上的嘛。 嗯， 然后我说阿姨你能把他家电话给我吗？ 嗯， 然后我就通过我同学的妈妈要到了那个姑娘的电话。 嗯， 然后打给那姑娘他们家，然后问他要到了我们教练的电话号码，然后打给了我们教练。 哇，这真是这个跋山涉水啊。 是的，非常的非常的艰难，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是刚刚跟你聊的时候，我特别的感谢我自己。 嗯，真是 真的，如果当时我没有这么去做，没有这么去想的话，可能就不会有我今天。 真的就是那有的时候这个要佩服自己的胆量和自己的那种心，有的时候追逐梦想的时候自己执着一点，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天地。 是的， 你现在想想，如果真的就可能给小朋友出去玩了，这念头过去了，可能也许就不可能再坐在直播间，我们也不可能再见面。 是的， 真的特别，哎呀，我现在在想，有的时候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刚刚的那位网友留的言，现在有一个叫孤帆的网友，他说嗯，看到玉娇这个笑起来两个酒窝很美。 谢谢。 好吧，我们进一首歌，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它叫最初的梦想。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话。 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北京时间的9:4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青年会客厅的嘉宾是北京青年榜样，全国五四奖章的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然后是我们的伦敦奥运残奥会的银牌举重银牌获得者啊，里约这个残奥会金牌冠军的获得者谭玉娇。刚才聊了他在举重中的那些点点滴滴，真的特别开心。我们看到在花椒平台982青年说上已经来了20,000人啊，很多人，你像叫加我我聊吧，还有如不惜何必惜何爱啊，还有幸福家园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谢谢大家来捧场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他聊一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其实聊到玉娇，我们不得不聊到在他身上有非常重要的两个符号，一个是银牌，一个是金牌。其实从银牌到金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尽艰险然后努力奋斗的过程。先来说说银牌吧，是在伦敦拿到的。 是的，2012年伦敦残奥会， 那时候是多大？ 22岁。对， 这之前的时候其实拿了很多冠军，全国的呀，这都不说了，包括一些世界范围内的、这都不说了。其实奥运会，尤其是残奥会，对于残疾运动员来说是至高的无上的殿堂。 对，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赛场。 你为伦敦奥运会准备了多久？ 当时我从14岁开始训练，到22岁， 8年。 嗯， 其实那个时候对于自己来说心里已经会有信心说要拿一个奖牌回来了。 不仅仅是要奖牌，就是要金牌。 哇，听得都特别振奋人心。 因为作为我来说的话，当时我的一个实力还是能够有机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竞争。 这之前的训练很辛苦吧？ 非常辛苦。 我看到刚才你在演讲稿里说压抑了很久就喊出来了。 当时是因为就是我的这个8年运动生涯中，除了就是自己身上的这个因为训练而带来的一些伤痛啊、这样的啊，当然内心也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成长的过程嘛，总是艰辛的。你想要变强大，必然要受很多挫折。然后各种心理压力，然后就是特别是当时自己20多岁了，也想就是获得一个好的成绩，也算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也想给我的父亲一个交代。 所以去伦敦的时候自己心里是有信心的。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在去伦敦比赛之前3个月受伤了。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作为一名算是老运动员，然后包括 心情，我觉得心情是很失落的 啊，当时其实挺绝望的。因为我刚刚在那个宣讲稿中有说到，当时我的实力已经超出世界纪录将近8公斤的成绩。就意味着就感觉那个金牌跟我真的是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然后你突然从那么一个高度上掉了下来，然后作为我们运动员这个经验来分析的话，我是没有竞争力了已经。所以你是在比赛前你就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赛场上跟别人比拼的时候，拼到最后确实技不如人的时候输了，还反而会非常坦然。但是就是这种就是连 上场的那种机会都不给你。 他给你机会，但是你已经没有那个实力了，就是而且但是你曾经有，然后你突然没有了，这种失落，然后就真的是一个梦破碎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挺艰难的。当时啊，当时每天就是受伤之后嘛，每天我要扎针、拔罐、做各种理疗，然后自己当时想办法做，那个买了那个姜啊、盐、醋熬那个水，然后自己做热敷，然后各种各样的药抹，然后吃各种那种活血化瘀的药，然后三七粉，然后特别难吃，然后就早晚一勺就那么吃，然后就是为了就让这个伤好的更快一点，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每次都是去训练前我都特别希望他能够好一点，然后今天状态表现得好一点，结果一练的时候还是疼，就是那种疼痛是你没有办法容忍的了，就是以前可能身体有伤痛的时候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忍，就没法举。 你还能回忆起当时那种有没有一些印象很深刻的情节让你异常失落的情景？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天早上我觉得好像肩膀已经好很多了，我想今天那天教练也布置了一个还算是挺重要的训练任务，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完成，我希望就可能说就是去尝试的时候我的这个胳膊已经好了，说不定能举出一个满意的成绩，这样说不定我就到时候奥运会的时候还有希望，结果当时真的是强行想顶，我非常好胜的一个人，真的是非常想顶过去，但是真的是忍不了，然后后来教练就让我就重量就减下来，然后就让我休息，然后当时回到房间之后嘛，然后当时当着所有人我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态，然后我就一直是面无表情，也没有显现出我有多难过，但是当时回到房间之后把门关上的一瞬间真的是瞬间就泪流满面，自己抱着枕头嚎啕大哭了一场， 就那种真是，那有没有还有自己的一丝丝希望说我要在伦敦奥运会上再要奇迹产生啊，这样的一种心情或者希望？ 即便是那么艰难我仍然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 我没有放弃。 去到伦敦的时候拿到银牌，其实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很棒了。 当时就是我没有放弃，但是我的教练他是这么安慰我，也算是劝我，他说你想想看你现在伤成这样了，我们分析你这个现在还是拿一个银牌是非常容易的，虽然你可能就是跟那个金牌运动员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差距，但是你可以甩那个铜牌的运动员，一个比较大的距离，就是你这银牌是稳的，你要这么想，我到奥运会能拿到一块银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能拿到奥运会银牌多棒啊，多少人可能想去拿铜牌他都拿不了，但是你已经第一次参加你就能拿银牌了，你要这么想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呢？你才22岁，你未来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很长的路，然后当时心态也有一个转变。 所以其实登上伦敦奥运会领奖台拿到银牌时候的场景能和我们描述一下那个时候的心情？应该是五味杂陈。 其实并没有。 是吗？开心。 对，当时因为就是我就确保银牌之后我是冲击了一把，就是把重量加到了压那个金牌运动员的一个重量，我去尝试了一次，但是我没有举起来，但是我试过了，我真的尽了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努力去真的是拼过了，我觉得我没有遗憾了。 所以拿到银牌的时候很开心。 我觉得 记者有没有采访你？ 采访了。 你当时怎么说的？ 我说当然我还是表示了遗憾，因为毕竟内心还是想要向往这个金牌的，但是我说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真的尽力了，我跟他说我真的尽力了，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一个最好的结局，那我当然需要坦然地接受它，而且虽然说跟金牌是有差距的，但是银牌它也有它珍贵的地方，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踏上了这个残奥会的舞台，我也踏上了它的领奖台，虽然说离那个最高的那个一步之遥，但是我相信我22岁，我的对手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我觉得未来可期。 哇，真的就像看一个电视连续剧一样。 四年，这个伦敦以后的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加紧训练， 对， 也在恢复自己的身体， 对，嗯，一点没有松懈， 调整状态， 是的， 就是备战里约奥运会， 对， 就是为了拿到里约残奥会的奖牌， 是的， 金牌，冠军， 对， 这之前其实慢慢的是有信心了吧？ 嗯。其实我就是，虽然我当时那个伦敦拿到银牌，我并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嗯，我反而是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嗯， 然后所以一二年回来之后，我就是一点没有松懈，就进行这种训练。然后其实老天非常的眷顾我，在一二年之后的比赛中，我就不断的拿金牌，不断的破纪录。 嗯，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这四年就几乎。就是每一场比赛我都拿了，就是每一场比赛我都拿了金牌，然后将近所有的比赛都破了纪录，破了世界纪录。 状态最好的时候， 对，算是我的一个巅峰吧。 嗯， 就是当时就是残奥委员会官网，然后那个举重的那个官网就各种报道，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就预测我是2016年就是最有希望拿金牌的运动员。 嗯嗯，但是越是这样，其实压力会有吧？ 有。 对， 会有，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容易这个压力要很大了，尤其是真正要开始比赛的时候，要拿奖牌的时候。 嗯，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心里还算是比较踏实的，因为我在一点一点的进步。 嗯， 所以当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那么多，那反而是到那个2016年里约残奥会前夕的时候，嗯，那时候压力就达到了一个顶峰，因为那时候就奔着那个最后的目标要冲刺了嘛。 对。对， 然后其实当时我的世界排名一直排在第一位，嗯，然后就根据排名的话，几乎可以推测出这个残奥会的这一个成绩嘛， 嗯， 就是一个排名。然后当时我就是以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成绩排在第一位，但是呢，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还挺倔的一个人，嗯，我就特别希望我能够在残奥会上以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金牌。嗯，当时如果说光去拿金牌的话，我是毫无压力，但是我特别想打破世界纪录，嗯，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对自我的一个要求，就自我的一个算是期望吧， 嗯， 期待值比较高。 所以真正登上领奖台拿到金牌的那个时候的场景，刚刚我在问，其实又是一个不同的感觉吧。 是的， 尤其是那奏国歌升国旗的时候，哇， 嗯，主要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里约残奥会赛场上的一个表现。我当时就是第一局我就已经确保金牌的位置了，就是我举完第一把就是金牌已经是基本上就是我的了。 嗯， 然后第二局我成功了，第三局我就加到了一个破世界纪录的重量，结果非常遗憾，我就没有举起来，因为按照我们举重的一个规律的话，你在赛场上没有举起来再举起来的几率非常的小。 嗯， 在我们残奥这边啊，就是这样。然后当时就是没有成功，没有举起来之后，我们教练立马就问还举不举第四次，因为第四次只给破纪录的人准备，就其他不破纪录的人没有这个机会。嗯，然后我就说，我下意识的就说，我说要举。然后我就回到了那个后场，后场有一个很大的屏幕，然后写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当时为什么要举？ 我就是想要，那就是我一个目标，我必须要完成它，因为我金牌已经拿到了，嗯，但是我觉得我就想要破纪录，证明自己。我想就是，我想做到这个我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也是给自己一个自信，然后，打破世界纪录嘛，就是因为世界纪录就是我自己保持的， 嗯， 想对自己形成一个挑战。人有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想做这件事情。 哇，我觉得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一种不怕输的气质。 嗯，可能是吧。 然后，第四次举起来了。 当时我在后场看着那大屏幕，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前面都写着我们的国家。 嗯， 我看着我自己的名字前面写着 China， 然后我看着我的那一把的成绩， 嗯， 有成功有失败，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最后面这个重量把它写成成功，然后后来我就直接上场了，然后上场了之后就一气呵成吧，然后就很顺利的就把它给举起来了。 哇！ 然后当时自己也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觉得哇，我做到了。 嗯，这个领到金牌以后，记者又来采访了吧？ 是的。 那个时候说的又是什么？ 就是他问我，就是完成了这个目标，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嘛？我觉得 当时我回答的很简单嘛，可能就是我就说终于做到了，我实现了自己对自己多年前的一个算是承诺吧。 嗯 嗯， 回首这来时的这些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玉娇身上有一种不怕输的气质，就是争强好胜，我必须要战胜，必须要拿到。 因为我是湖南人， 湖南人， 湖南人吃的苦，赖的烦，霸的蛮， 香妹子是吧？ 对。 这块金牌拿到以后，当时你最想分享的人是谁？ 是我的父亲。 为什么？ 如果没有我的父亲支持我训练的话，我不可能有机会，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残疾人举重这条路上。因为前期的很长时间的训练都是我父亲的支持我，就是经济上支持我，说我父亲花钱把我送到那个体校去训练的。 嗯， 然后之后很多时候在我可能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你自己想好了，你自己的人生路要你自己走，他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然后因为我母亲不在嘛，我父亲抚养我这么多年确实挺不容易的，我觉得终于曾经让他担心的一个残疾女儿现在在人身上获得了自己的成功，以后不用让他操心了，我觉得这就是我那个内心一个非常也算是我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吧。 哎呀，我听完以后我觉得特别的感人，其实是一个湖南的农村的一个妹子一步一步登上世界舞台的一条路，而且走得很艰辛很不容易，但是又很倔强很开心的这样走一路走来。其实我觉得由于时间的关系，时间已经到了9:58了，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想听玉娇后面的故事，比如说世界纪录的再次打破，再比如说自己在其他的领域的成功，好吗？ 好的，谢谢。 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最后一首歌，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叫做《未完》，不，这个叫《未完待续》。 好的。我是你的，你是我的。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